舞动运动节拍，感受冬奥心跳，走进冬奥会。 欢迎收听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我是金泽。今天我们继续来了解一下崇礼冰雪产业的发展。随着冬奥会红利逐渐释放，张家口冰雪产业发展也进入到了一个快车道，而相关的企业人才的需求就更加的旺盛了。冰雪热，急需冷人才，像冰场雪场的技术人员、冰雪教练、酒店管理人员这样的专业人才稀缺问题尤为突出。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张家口学院为培养冰雪人才所做的贡献。目前在崇礼从事冰雪服务相关行业的人数达到3万多人，这其中包括张家口学院的学生。2017年，张家口学院开设滑雪课，学院的每一个学生和40岁以下的每一位老师都必须学会滑雪。张家口学院成为北京冬奥会和冬残会首批培训基地，实施1100冰雪人才培养工程，培养懂滑雪、懂外语、懂礼仪、懂文化、懂急救的5懂复合型冰雪人才。体育学院党总支书记、冰雪学院直属党支部书记董建明说， 学校大一的新生把公共体育课纳入到滑雪课程，一共36学时，每年有3300多人的学生参与滑雪，完成这么大的教学工作量呢，我们自己培养我们教练。 而对于张家口学院的孩子来说，滑雪不仅仅是一个爱好，它可以改变未来的职业规划，并且是家庭脱贫的好途径。张家口学院学生王志超说， 这个滑雪技能既是我的一个爱好，也能当我未来职业的一部分，因为当那个滑雪教练的话，每年基本上也能挣到3到5万吧，初级教练就挣到这么多，要想高级教练都是10来万吧。然后 我觉得已经在改变我的生活，我不仅可以滑雪，我也可以去改变我的现状，甚至我都有可能去自己是去创业。这么大的舞台， 冬奥会为张家口冰雪运动发展带来契机，也为冰雪产业发展增添了强劲动力。张家口制定了2021年冰雪产业发展实施方案，累计签约冰雪产业项目86项，落地项目72项，投产运营项目36项。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，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。张家口将冰雪产业与协同发展有效衔接，立足京张同城化发展定位，依托京张高铁、京礼高速等京张交通干线，布资源、布项目、布产业，推动冰雪运动、冰雪旅游、休闲度假等产业的全面发展。以上就是今天的走进冬奥会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新生读人更进一步，北京广播大厦演播厅专业融媒体直播空间， 以广播级设备技术护航，满足企业产品发布、企业推广、在线直播等需求，可举办线上论坛、发布会等活动，打破时空人数限制，提供标准化直播方案和技术服务，深度一站式满足企业活动直播的场地、技术、服务等需求，专业高效、安全放心。 北京广播大厦8501-5588。 以上为广告时间。 科学的健身知识， 持续进行的节奏的一些， 在做一些腹肌的训练， 多样的运动项目。 攀岩呢，它是 那么滑冰呢， 专业的健康指导， 膝关节对准脚尖。 1025动生活。 你好，听众朋友。